万佛朝宗观小桃。 中国嘅假货之多之广之真，可以讲系名震全球噶啦，先至有所谓嘅喺大陆乜嘢都系假，只有骗子是真的呢一句名句。而马云亦都有许多假冒商品，其实比真品质量更好、价格更优惠嘅慨叹。除了日常我们所用的、所吃的有很多假货之外，中国的运动比赛都有很多造假的，甚至连小学的足球比赛都打假波。日前广州举行了益瑞克金秋杯的足球比赛，球员都是11岁以下的小学生来的。上个星期二的一场比赛就由东山小爷队对 Tiki Taka 队，上半场的比赛都还算正常的，小爷队是落后1-2。到下半场突然间风云变色，小爷队反超前之余还逐步抛离对手，到小爷队领先到15-2的时候，对手的 Tiki Taka 队球员竟然在开波之后直接射回自己的龙门，最终小爷队是大胜25-2的，并且以得失球反超前原本领先的广东青苗队，获得全场的总冠军。即是说在这场比赛之前，广东青苗队和东山小爷队都是以5-1的战绩排在榜首，到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，先踢的广东青苗队出人意表地以31-0大胜对手。这场假波就足以令到青苗队拿着半个冠军的奖杯了。点知 Tiki Taka 队为了报复上一仗输给青苗队，青苗队派出了超龄球员来比赛，于是反射向自己的龙门，阻止青苗队赢得冠军。由于各队都是没有教练的，由家长带队，显然这些是家长不忿上将对手的阴招，以另一场的假波去教训对手，你这样对我们嘛，还要打假波，好，我就用另一场的假波来破坏你的夺冠大计，以假制假就是正义了吗？更大问题就是中国的假波一早已经遍地开花了嘛。有些好像这一场假波那么直接射向自己龙门的，有些大比数赛果比篮球比赛还要夸张。在2012年至2013年中国大学生五人足球联赛里面，南京大学就狂胜西安体院是30-2。前年的北京市运动会男子丙组的比赛里面，即是70分钟而已，海淀队是以47-0战胜房山队。但更多的是很难发现的假波来的。外国都有打假波的，而且为数都不少，但是他们是练好了、成才了才至被人收买去打假波嘛。而中国呢，就水平有限之余技术一般了，都是打假波的，而且是集体性、系统性地打假波，甚至是从小就要培养打假波的兴趣，习惯了打假波了，到了要见真章的时候呢，咪一定是手忙脚乱咯。习大大的足球梦看来都是要在球场上打击假波入手了。